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咧！一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又开始啦。早晨，片先。 早晨咯。 喂，今日同你讲下我去呢个澳门之行啊。上个礼拜咧就呢个姚基金啊，姚即系边个姚啊？就系咧 姚明嘅姚 啊。咁啊，即系呢家系国际篮协副主席啦嘅姚明啦。咁啊，原来咧姚明基金咧即系成日都会搞呢啲慈善赛咧，爱嚟筹款嘅咁样。咁过去个十一个年头咧都有搞啦。咁每年搞咧都会有一啲 NBA 同埋 CBA 嘅巨星啦，咁啊打一啲挑战赛嘅，咁啊大家就即系我都系善长人翁嚟噶， 咁紧要 系啊，买飞入去支持噶咁样。 有啲咩特别啊？ 首先第一个特别就系你估下呢个姚明基金会当然系做慈善啦，去到好多学校啦，但系你知唔知道佢唔系净系支援篮球噶？ 系， 佢又支援埋其他运动项目嘅，包括有足球啦，有跑步啦，有其他嘅小球啦，都有支援嘅。 系， 即系佢全系统咁样多方位咁样支援呢个体育项目咯。咁亦都系即系为到即系过去，譬如喺世界各地赚到咁多钱，亦都系回馈翻国家啦， 非常好啊、 即系叫贡献翻国家啦。咁连咧呢个苏炳添咧，即系呢个百米飞人啊，嗰日都会现身咯。咁就话姚基金其实过去都有 support 过佢咯。即系百米飞人系咩概念呢？就系、是、我同你成日都讲，即系譬如上一次嘅奥运会都讲话，哇，真系好感动啊！你见到赛场上面有亚洲人嘅面孔，唔好净系讲， 真系好少， 梗系啦， 真系好少。 我哋细个就系睇嗰啲刘易斯啊，嗰啲九秒九啊，嗰啲全部都黑人嚟 啊嘛。好似有个女飞人都准备出现咯。 系咯，即系关于中国噶嘛，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嗱呢个就慢慢再揾翻啲资料，再同大家 update 啦。因为依家都杭州亚运啦，咁期间就特别多呢啲运动嘅项目啊，或者运动嘅盛事会出嚟啦。咁 其实冇停过啊，我哋由冬奥啦到现在，其实都冇停过。 冇停过，下年咪巴黎奥运咯，已经 系啊 系啊，已经系根本紧接咁样，因为疫情嘅缘故，就将所有嘢 pack 得紧咗。 冇错， 系原先四年一次嘅嘢咧。其实都系四年一次，不过 压后咗，因为 有啲滞后咗。原先咧，杭州亚运咧就系2022年嘅， 系啊。 咁但系杭州亚运就褪咗2023年咁样 咯。就系今晚啦， 系啦， 就系今晚八点， 就在今晚。 系啊，所以大家要准备好今晚八点，我哋睇下成个奥运呢个杭州亚运嘅开幕式。 系啊，咁啊，杭州亚运一阵再同大家跟进一啲啦。咁啊，但系今次澳门之行咧，就除此以外就睇到好多过去一啲名宿啦，各个界别，包括足球嘅界别有范大将军范志毅啦，咁篮球嘅界别有刚刚退落嚟退役嘅易建联啦，亦都打过 NBA 啦。咁另一位就系当年湖人队曾经随队攞过冠军指环啦嘅孙悦啦，呢位篮球嘅球员啦，佢亦都系同时喺中国入边拥有 CBA 同埋 NBA 嘅冠军指环嘅球员，系 one the only one 嘅暂时。 排球会唔会有咧？我哋啲排球健将会唔会过去咧？ 排球有一位噶，其实都系国家队，不过依家都备战啦。 系 我都派咗一位成员，不过我就名就唔系好记得啦。不过你都知道，依家最紧要就系应付翻呢个杭州亚运先啦，即系国家队又好，以至香港队都系咁样啦。咁啊，都系嗰句，今日揾你一啲杭州亚运嘅资讯，一阵再放送俾大家。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系睇到娱乐场所嗰个主场馆咧，真系好似 NBA 嘅制式咁样嘅，佢将成个场咧都布置为好。 到我估如果坐满人啦，坐满人咧，大概应该有六七千人可以容纳得到咯，喺个主场馆，因为佢开咗四面台啦，咁同埋都用翻啲国际嘅篮球赛嘅比例去做嘅，咁包括系乜嘢咧？因为佢都除咗邀请到林书豪去打啦，咁因为前 NBA 嘅球员，譬如 Isaiah Thomas 咧，亦都有到场啦，咁样，亦即系有献技去打，咁唯一就系姚明冇落手打啦，因为姚明今次咁样系姚总嚟噶啦。咁佢出嚟都系即系叫做演说下或者讲几句咁样，或者主持个开球礼咁样咯，咁都几有趣嘅。咁啊，往后睇下有冇机会又同你一齐过澳门，即系睇下波啦。即系 我觉得啲场地都好紧要啊，可能就系因为佢本身咧商业化发展啦，同埋产业化啦，所以咧佢嘅应变啊，或者可能有好多想法咧，都可以好愿意、好配合地。将唔同嘅空间即时改变成你需要嘅一个配套， 咁所以我觉得成个呢个 trip 都系正嘅，亦都系慈善嘢啦。咁希望都系嗰句啦，即系学识嘅技法，即系好似姚明咁样啦，即系喺飞升国际之后咧，都冇忘初心嘅，咁啊翻翻嚟回馈翻国家啦，贡献翻成个体育嘅事业嘅发展啦，或者即系帮一啲低收入嘅家庭点样学习唔同嘅球类运动啊，或者体育项目啦咁样，咁啊甚或乎更加多人系。受惠呢个基金会咧，而可以咧报效国家嘅咁样。好啦，转个头咧，等嘉宾咧又讲下喺湾区生活入边咧，有啲咩需要留意，同埋咧有啲乜嘢咧可以发展嘅潜力喺当中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继续请你啊，金山科技工业啦，董事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啊，林显立 Michael 同我哋分享啊 ，Michael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好啦，咁啊又系马不停蹄啦，今次系咪由福田嗰个总部嗰度咧又翻落嚟？因为我哋依家咧搭高铁好方便噶嘛，可以改飞嘅，即时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俾你改三次嘅。我印象之中，当日嘅高铁飞咁样，你飞搭去呢个深圳北咧就。好簡單㗎啦。是咪可以做到 八分鐘已經搞掂啦？所以我哋啲同事幾年冇上去，覺得哇！而家真係好似比以前我哋即係十幾廿年前開始去中國出差係完全兩碼子嘅事。 係啊，所以冇到啲藉口噶啦，話太太啊，我要留喺深圳先啊，落唔翻嚟啊，咁樣冇呢支歌仔唱啊。 冇錯，冇錯。 OK， 好，轉個角度同 Michael 咧講下嗰個5G 嘅智慧工廠啦。其實上集咧都埋下一個伏筆啦，就係想講下啊，其實你哋企業啦，喺呢个 5G 嘅智慧工厂咧，其实都系先驱嚟嘅。咁入边咧，亦都有好多新嘅概念咁样。不如你又讲下乜嘢系 5G 嘅呢个智慧工厂，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下，好嘛 ，Michael？ 好啊，或者讲少少背景啦，因为我哋中国。國內最先進嘅工廠咧，就而家係落地喺寧波嘅慈城嘅，都係大概一年啱啱一年剛景完成，咁係產能係全中國最高嘅一個鹼性電池嘅產量，係有年產30亿嘅。咁喺呢個轉移過程當中咧，我都參與咗好多喺嗰個規劃方面啦。咁喺呢個25万平方米嘅工廠咧，咁入邊係由於產能非常高啦，有年產30亿粒電池，所以中間咧由我哋嘅生產線，由我哋嘅包裝，由我哋嘅智能倉庫咧，全部都係已經智能化嘅。咁智能化嘅高度咧，就由於去到通過好多數據同埋嘅傳輸等等，所以喺生產方面又好，已經全部用曬我哋嘅所謂電子條碼同埋追蹤啦。所以喺個數據嘅轉移要係好快速，所以5G係唔可以缺一嘅。咁喺個5G嘅技術當中咧，我都要做有一個5G 嘅所謂簡稱 5G 嘅眼鏡。咁、我哋啲員工咧，如果喺測試過程當中，通過呢個眼鏡個視像收到嘅數據，亦都可以快速分析。咁由於係 5G 嘅網絡嘅速度，加埋嗰個而家啲智能技術應用咧，咁係已經應用喺生產線同埋檢測方面。咁而當生產過程當中咧，我哋亦都係已經智能化到咧，係有一啲相當生產線係變成一個叫無人生產線，係叫 Dark Factory， 就係個生產線係唔需要開燈，因為全部自動化嘅。咁、自動化過程當中咧，數據傳輸到我哋嘅系統入邊咧，就可以同包裝嗰方面咧，就可以做亦都智能化，直接由出貨都係一體化咁樣做。所以咧，可以通過 5G 網絡先可以做到一個咁順暢嘅生產流程。咁而喺入庫過程當中咧，已經係全部已經係唔經人手，我哋通過我哋所謂叫做一個機械人嘅配送系統，我哋即係簡稱叫做 AGR， 即係嗰、那個已經係一個自動化嘅運輸系統，咁直接入庫，由出庫咧基本上用嘅人手已經減到最低，所以我哋係一個零波嘅一個樣板工程，攞到一個最先進嘅一個等級嘅一個智能工廠、五智能工廠嘅認證。 哇！我頭先咧聽 Michael 咁樣講咧，就好概覽咁樣講，其實咧每一個都係亮點嚟，即係你好概覽咁樣用兩三分鐘時間講咗工廠如何智能啦。咁但係我一路聽咧，每一嚿嘢都可以再深入再問。咁當然入邊有啲技術含量嘅嘢，我唔想問到咁仔細啦。譬如我問到，喂嗰、那個 5G 眼鏡咁點解可以傳輸到數據？我驚其他即係叫做創科公司有機會抄襲啊！我唔懂啊嘛，係咪先？但係調翻轉頭，我一路聽嘅時候，哇！真係喺方方面面都應用得到喎。而你哋嘅研究團隊喺呢個工廠嘅付出都功不可沒喎。應該背後嗰個做科技研發嗰 team 人其實係帶領住成間公司走喎，而家係咪會係咁啊？ 因為咧，實際上從生產嘅角度咧，我哋已經係呢條生產線係變咗第四代，係由二十年前一部每三五四年就做一代嘅更新，所以嗰、那個。第一步就係頭先我講嗰個生產線嘅智能化嘅技術咧，已經可以一分鐘去到600粒。電池嘅速度咧，係全部係智能同埋全部自動化嘅。咁第一步，咁由於近期呢個新工廠嘅轉移咧，我哋就喺設計方面，由智能倉庫、由生產線、由成個系統嘅運作咧，可以重新差唔多係由零開始。所以用咗四年時間咧，就將現有即係我哋仲係搬咗八成。本來嘅而家嘅工廠咧搬咗八成過去過程當中咧係可以重新規劃，咁喺規劃過程當中又適逢已經嘅 5G 嘅起飛啦，同埋我哋嘅所謂 IOT 嘅物聯網嗰個成熟已經越嚟越高啦，所以咧我哋就趁住機會咧將所有可以用嘅嘢就用喺入邊，咁包括頭先我提嗰啲亮點，我哋都對呢個工廠感到好自豪。 係，咁啊 Michael， 我又問一下啲感受性嘅題目啊，嗱你自己都係工業家出身啦，咁啊呢十年度咧。就是、工業糅合了很多不同科技的嘢啊！你是不是覺得個突飛猛進是差不多三個月就有啲新嘢？冇話三個月啊，隨時一個月就已經有很多科技的嘢跟工業去結連埋一齊啊！特別喺模組件嗰度啊，有好多嘢哇咁快嘅，咁快嘅，即係你自己都會見證住呢一樣嘢去演變。去成長，去優化，我唔知道用咩詞語先可以表達得到呢個突飛猛進嗰個位，係咪啊？ 係啊，因為真係依過去依過去呢五年咧，由我哋搬廠嘅過程當中咧，由智能倉庫至到配合5G技術咧，實際上已經睇到國內啲生產商，包括一個佢嗰個智能嗰、那個芯片嗰個技術咧，已經進展好快，所以係能夠做到專為個工廠而做一個5G芯片，而做到配合到頭先嘅技術。是已經係可以細化到咁嘅程度，所以我哋都覺得真係過去呢段時間個發展咧係真係好飛猛進。咁同時又先回應你嘅問題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將呢啲咁嘅技術轉移到我哋華南區嘅工廠，因為我哋今朝上一集講到嘅就係我哋東莞嘅工廠啦。咁、個工廠咧都係比較係仲一個我哋話未去到呢個咁嘅水平嘅。咁我希望將技術咧就盡快轉移到我哋嘅華南嘅工廠。咁我哋而家就喺華南工廠度咧，我都亦都有好多配對技術同做緊嘅，包括我哋定期交流啊，所以喺波同埋我哋所謂東莞華南嘅工廠咧都有定期嘅大家互動同埋。 埋大家互相分享资源。 系咁啊，希望即系企业继续喺呢个 ESG 嗰度咧，就有更加大嘅贡献啦吓，为到香港啦，为到国家。咁早上非常多谢金山科技工业啦，董事总经理兼执行董事林显立啦 ，Michael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Michael 嗱，同你讲几集节目其实未讲晒嘅，我有机会咧，可能再电话访问你啊，多讲少少咧，关于呢一类特别系去到一啲智能科技嘅一啲发展，或者电池嘅一啲应用，或者头先你讲到储能嘅设备咧，往后应该。应该还有很多跟你去谈偈或者讨论的空间，因为你很多时候绿色的能源产生了，你没有好好去储备呢，其实真的 要打个问号，再加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你知道香港越来越多不同的数据中心，那数据中心里面用的能源是怎样去供给呢，这些全部都是考量之一，因为数据中心是什么呢，它是24小时不断温的。怎样可以好节能同埋可以喺减碳排放底下去运行呢，而佢又唔会熄机呢，咁呢全部都系好值得讨论嘅。咁两集时间都讲唔晒㗎啦。咁多谢 Michael 上你我节目啊，往后再同你多啲时间倾偈好嘛。多谢你 Michael。 多谢晒。 拜 拜。 拜 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港灯位于南丫岛的发电厂清晨发生火警，消防接报到场，目前大致救熄。事发清晨大约五点，警方表示一部运煤机起火，现场不需要疏散。港灯表示电厂有射煤装置，在清晨发生火警，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港灯的供电服务期间一直维持正常，正是了解事件起因。中国财政部公布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两个工作组将会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美日韩外长会谈，南韩外交部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韩日外长对俄罗斯与北韩之间军事合作，包括可能的武器贸易，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外务省在声明表示，上川洋子、布林肯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简短会议，同意对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早前是访问俄罗斯，并且与总统普京讨论军事合作问题。美韓官員對莫斯科可能從北韓獲得彈藥用於烏克蘭戰爭表示擔憂。南韓總統尹錫悦早前警告，如果俄羅斯幫助北韓加強武器計劃，以換取對其烏克蘭戰爭的援助，這個將會是直接挑釁，首爾和他的盟友不會袖手旁觀。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去世，终年98岁。纳波利塔诺曾经是共产党员，支持欧洲一体化。他曾任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内政部长，2006年至2015年担任意大利总统，其中在2013年赢得连任，令他成为意大利史上首位连任总统和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啦，较早前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青衣城对开有意外，咁不过啦，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长安村。咁就系较早前啦，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青衣城对开有意外，不过啦，啱啱清理好，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长安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维里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在联合道因为较早前有爆水管，联合道去黄大仙方向近甲丙达道的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夜间嘅经济大会啊，里面涵盖咗500多个活动嘅，包括咗我哋大家成日会去谂啦，健身啊、美容啊、医疗啊、时尚服饰啦、啊、文化艺术啦，甚至系咩啊，修理汽车都有啊。 哦，系啊，都话啦，修理汽车呢一样嘢真系汽车嘅城市啦，喺湾区入边，譬如中山啊，或者近即系叫做深圳嗰边咧，都有啲。边啲嘅地方啦，其实都系主打修理汽车嘅。 系啊， 咁嗱，呢架港车北上，我唔知道究竟你架车揸上去大陆整咧，系咪真系平过喺香港啊？ 系， 我都好想知道。 另外，因应住啱啱 O 咧讲港车北上咧，最值得提嘅咧就系、是、咧。深圳市咧都系配合翻成个港车北上咧，喺某一啲嘅充电站咧会增，首先会增加充电站啦，更加会喺唔同嘅充电站咧。帮你预备埋转头添， 哦， 系啦， 即系 惊你香港头和大陸 頭不同埋大陆头唔同， 冇错啦，系啦、哦，所以个充电枪咧都帮你准备埋个转插。好貼心啊！我覺得整件事都 係嗱，呢、這個都係重要，亦都提提大家啦。即係有陣時港車北上嘅時候咧，即係你唔好以為揸住架電車翻去油都唔使入咁樣。咁其實就需要有個轉插器嘅， 冇錯。 因為內地嘅充電制式同香港咧有啲唔同，啱唔啱啊？ 冇錯啊，係完全唔一樣嘅。我哋有國標同歐標嘅分別啦，同埋最重要呢個係只係中充嘅分別啦。如果咧你要充快充嘅話咧，暫時好似。都貴㗎，我知道個轉插，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中充即係大概都要充個零鐘喎，咁樣係嘛？ 係啊，唔係充個零鐘係一個鐘只係充咗10% 度啦。 係咯， 係因為內地咧大概係行7kW 嘅充電係啦。 咁即係一定要快充先充得到喎，理論上要 快充就變咗咧，我哋個轉插就會大家要睇一睇， 要留意一下点样转咯， 冇错啦，因为预备多个转插，中充同快充嘅转插系唔一样嘅。 嗯，明白啦，咁啊自己上网揾多啲唔同嘅资料啦。不过 PC 头先讲咧，呢个推动香港人上去呢个 深圳啦 消费啦，咁啊有啲着数优惠啦。啊，头先你讲到有咖啡节啦，咁都想同你讲下近排火红啦，呢个酱香型嘅咖啡辣tea 啦，咁但系咁个牌子我唔讲啦，咁啊总之佢一种酱香型嘅白酒啦，咁啊联成咗某一间嘅叫做咖啡品牌啦，两边都唔讲啦，两边都上市，间咖啡铺又上市，嗰个酱香型嗰酒又系基本上 A 股市值最高嗰间公司，真系啊好难讲。不过咧就内地好火红，话单日已经卖咗几多千杯啦，而且嗰个产业链啊好宽广咁样啦。我唔知 PC 有冇试过，试过嘅朋友咧话啊，其实嗰阵味都几香，但有啲香港人咧就少饮大陆白酒啊，咁、就话哇，好似有种腐乳味咁咁样。 我咁睇嘅，我好难去评价好唔好饮啦，每个人口味都唔一样。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品牌都几进取嘅，系近尤其是近呢两年啦，因为其实出咖啡之前咧，即系同呢个某大品牌合作出咖啡之前啦， 系 出咗雪糕先噶嘛， 系 啦，咁所以我好期待，咁其实佢哋 marketing team 都。几创新同埋几有创意，想同唔同嘅嘢做 crossover。 系，同埋讲真，呢个白酒品牌有阵时你都去到3-4千元一支基本入门级，咁你太高端，咁你又好离地嘅。咁你下下都用4-5千元饮啲酒咩？其实你内地嘅人均消费系高咗啫，都冇话吓开支酒开3-4千元人民币。咁你餐饭几多钱啊？你开支酒都3-4千元人民币，你餐饭咪食5-6千元人民币啊？即系意思系咁咯。 其实我今个礼拜咧都去咗深圳一转嘅， 系 啦，就去做咩咧？我都有去拍翻我哋嘅超爽自驾游啦， 里 面去咗个好特别嘅地方啊，系啦，真系要同你分享一下， 系咪？ 去滑雪啊， 哦， 同埋踩高卡车， 嗰个滑雪场同埋卡丁车啦， 系， 喂，我都好想去，我近排咧都系睇啲报章报道咧话佢系占地好广啦，同埋好多嘢玩， 深圳最大嘅呢个滑雪场啦， 喂，你讲多啲嚟听我，我呢个真系想去， 呢个里面系一个国家队嘅训练场地啦，最重要系咧我哋去嗰日啦，咁啱就系有个英国嘅教练啊，系啦，英国奥运嘅教练。咧嚟咗亲自指导我哋啊， 系 啦，呢个工作坊好紧要。呢个工作坊咧，如果照正常要俾钱嘅话咧， 咁你哋拍摄就拍摄 几多咧？ 俾钱啦， 系啊，真系要讲啊。 1000美金一堂啊！ 哇，好夸张， 好夸张。不过佢真系好劲。我其实基本上我哋十分钟内已经学识基本点样去處理。 哦，可能你叻啫，有运动细胞啫，系啊。不过我反而即系滑雪我就一般般嘅。反而嗰个卡仔咧，那个卡丁车我又想玩，有冇玩嗰个咧？ 有啊， 同埋几多钱到咧？ 但我哋就去另一度玩嘅，因为我哋玩嘅呢个滑雪场咧就喺龙华区，系啦，我哋咧选择去卡丁车场咧就喺龙岗区， 喺龙岗区， 系啦，喺龙岗区一个大啲嘅叫做 赛车 场啦，又 OK， 因为 几钱一个头啊？几千人民币一个头、啊？ 你预$100 $100，当我要同你练车玩半个钟咁样。咁都要300-400到啦，我估 系 一个人头 200cc 啦架车，咁然之后就5-7匹啦架车，咁就最高时速70公里， 好快嘅，因为佢捞到好低噶嘛，即系你唔好谂住哇70啫，好慢，好快， 两冲车嚟嘅呢个， 同埋你真系做好啲安全措施，即系有阵时你香港揸车你都冇咁薄噶嘛，你玩呢啲叫卡丁车，好似旁边都有似有啲防撞栏嗰啲咧，好多时候受伤噶。 不过我自己嘅感受就系咧，其实对身体嘅要求。求咧，即系作为如果真系要做一个赛车手啊，对身体要求真系好严格。讲紧系咧，嗱，你成架车，你个人坐咗落架车度啦， 系啊， 你个人嘅重量会令到糖肽咧， 系啊， 系重咗好多， 系啊， 系啊，跟住另外你讲紧你成个转弯啊、扭肽啊，都系讲紧你成个上半身咧用几多力啊，甚至点样 hold 自己个 body 等等，哇，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系啦，系一个学问嚟嘅， 冇错。 嚟紧11月啦，澳门大赛车啦，小弟又会去睇下啦。 啱啱完咗新加坡 站啦，系啊，新加坡站我最后因为工作嘅关系啊，冇机会去啦咁样。咁原先我都 plan 咗好耐噶啦，其实即系机票改一改咁，冇乜意思啦，系啊。咁啊去唔到去唔到啦，人生系咁噶啦。不过11月嗰个一定去噶， 系 睇下郭富城啊嘛。 哦，落场 我。郭富城有啊，落场啊，系啊，我落 pit 添啊，嗰11月， 我哋可唔可以？ 我已经安排咗落 pit 噶啦， 我哋可唔可以直接安排个节目喺嗰度做啊？ 唔知啊，问下相关机构。好，听歌，转个头翻嚟啦，湾区生活一小时咧，亚奥同 PC 咧，讲下杭州亚运嘅热潮啦。 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够你叫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 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惘。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啊，同你讲下杭州亚运啦，咁啊，先问下你啦，有边个项目你今年最期待或者最想睇啦？即系无论系国家队，以至即系都帮香港队打下气啦。讲真嘅，呢句亦都系。 今年有好多新节目咧，我自己都有兴趣嘅，包括咗电竞啦，系啊，我想睇下究竟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亚运嘅项目啦。第一件事 有嘅，首先咧，电竞有阵时大家都好。好驚講品牌啊，或者做電台，但係好老實講一句，譬如你去到唔通話啊嗰、那個射擊項目可以射擊項目嘅電競項目可以攞到獎，你一定要講嘅嗰啲名，你譬如嗰啲 射擊遊戲， 譬如你嗰啲王者榮耀啊，或者和平精英啊咁樣，咁你人哋都係要講啊，譬如王者榮耀攞亞運金牌，即係嗰個項目啊，嗰個難目嚟噶嘛， 個 cat 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叫。舊時唔會講嘅嘢，但係依家都活化咗咯，叫做 係，跟住仲有個足球 game 啦， 足球 game 啦，係啦，跟住 你都驚我睇，係啦，你都唔敢講，你都睇啲媒體講唔講先， 係啦，係啊，冇錯， 一定要講嘅，你冇得話足球競技難目㗎，其實你冇可能㗎，因為呢個係官方咗㗎啦嘛，或者法定咗係一個運動項目，你就要講咯，我覺得，如果唔係人哋盲摸摸都唔知你做乜。 但你知系边几个 game 噶嘛？ 似 total 有七定系八个游戏项目系可以加入呢个亚运嘅，我印象之中。 嗱，我而家暂时见到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啱啱阿欧讲嘅《王者荣耀》啦，咁另外其实就系一个叫足球在线嘅四啦。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叫做英雄联盟啦。 啊，英雄联盟啦， 冇错。跟住仲有一个劲啊，呢个。街头霸王 其实我自己上网有睇好多视频片咧，都睇嘅。 系， 因为其实好睇嘅。其实你睇啲国际赛咧，啲嗱街头霸王咧，啲印度嘅朋友仔咧打好咧，印度同埋南韩嘅朋友嗱，好大机会咧。个电竞选手咧就 系 嚟自呢两个国家吓，咁样 我都认为有机会啊。 系啊，嗱，不过都真系唔好讲咁多啦。等往后多啲媒体曝光。 其实我仲有两个嘅，第二个咧就系霹雳舞。诶，霹雳舞都系首次成为一个亚运项目，系咪？如果冇记错， 系啊，啱啊，系啊。 咁跟住另外一个咧系水上项目嚟嘅。龙舟 系龙舟咯， 系啊， 咁啊睇下到时有冇见到香港喺奖牌榜攞到牌啦，咁啊国家队啲牌应该都系咁，日日都增添数目噶啦。老实讲一句，不过值得讲咧，香港足球队咧就抽好签，因为咧外围赛咧已经出咗线啦，有两队咧或者两个国家啦，就因为一啲国家事故啦，譬如我讲你就知噶啦，阿富汗同埋叙利亚，咁你听到佢哋个名都知道佢哋都有佢哋自己烦紧嘅嘢，咁可能今次就未必参加到杭州亚运啦，咁啊足球方面，咁变咗咧香港队同乌兹别克咧就提早携手出线啦，咁样，咁但系都会打嘅， 抽到支好签啊， 系抽到啊，运气终于降临喺香港队啦，咁样 ，OK。咁啊，同大家讲下，喂，如果你话喂搭高铁上去睇杭州亚运得唔得？得咁啊，大概600多元车飞到啦。 早班火车， 喂，住啊贵。我而家攞起呢份报纸咧，有其中一个咧古装场景嘅度假村啦。咁你而家睇啦，都几靓啦， 系 啲即系叫做小桥流水咁样啦，好古色古香啦。哇，睇一睇啦，6000多港币一晚。 不過我真心要俾多少少貼大家啦。 哇，都幾貴，6000多元一晚噃。 貴啊，貴啊！其實有好多地方都因應住成個杭州亞運啦，有機會出現一啲叫封路啦，或者一啲叫做 叫啲叫咩檢查啦，等等咁樣， 封小區啊，安檢啊，等等。 咁所以咧，出發之前咧，即係大家要睇清楚究竟你嘅車啊，坐咩車可以去到啊？或者咧，尤其是入去坐一啲鐵路嘅時候咧，有啲咩安檢要求？ 係啊， 大家都必須要留意呢一點嘅。 冇錯冇錯，因為有好多嘢你以為香港人隨處帶都得咁樣，但其實登機啊未必得啦，落車未必得。啊，我最記得一樣嘢咧，我記得喺首都機場轉機， 係 咁咧，我有。都要 gel 下头啊，虽然冇乜头发咁样，咁但系嗰间 gel 咧就抌咗两次啊， 哦， 即系唔俾过关啊，即系过境都唔得咯，因为有液体成分咯。 系 咁嗱，呢啲你自己去 check 翻究竟咩带得咩唔带得啦，你唔系特登带违禁品嘅，即系好似主持人阿 O 咁样，我带间 gel 啫，咁原来都唔得嘅，咁你就变咗要喺当地买咯。 同埋咧，都讲下啦，内地如果坐地铁咧，其实水液体啦，尤其水啦，其实唔系唔带得嘅。带得嘅，佢咧会有机器咧会嘟下啦，究竟你嗰个液体系唔系水啦？如果唔系水嘅话咧，佢就会响嘅。 系啊， 咁佢都可能会要求你饮一啖啦，试下有冇问题嘅。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啦，咁啊，下集再同咧大家湾区生活一小时啦，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 为忘标准，被困更有劲。